是喜欢想象你多余的到你，我滚起满是不足的氧气，踮着掩体会为你的红旗散落一地，断续的谜语对着空气唤起着你的问题，推辞推辞真实的相聚，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，翻来覆去甜蜜的怀疑，故作神秘延续着你的好奇，也许喜欢怀念你 笑，哪怕只有一半都好，我是这样任性潦倒，觉得自己像这里的飞鸟，向往一个依靠，可因为有你的美好。当时我们都怕老，永远不敢承认对方最好，以为可以负气而逃，但哪里知道爱就不见了。

也许那一天开始付出会变成落差，想要很简单，这件事却很复杂，所以我们终究学会原谅，试图别总是那么傻。Maybe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迟迟不肯离去，直到后

拥抱你，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现实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此诚实，直觉我们仍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，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吸气息里，都写满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